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末的午间时光当中习惯性的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107.3 星标调频，星标的好多朋友， 星标的 对，好多朋友因为就重视我们的调频，我们的节目 收藏了， 涉猎星标， 比心， 对，比心，比大猩猩哈， 对， 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 对，旅行号1073，我是道道， 我是周准啊。这个大家可以体会到天气的寒冷，这周末的今天这天还-11度呢， 还是要笑着活下去。 对，大家一定要保暖。但是有的朋友就喜欢在这样一个冬天去户外感受一下美丽的风景。 那必须的，你看吧，就比如说我们东北哈，东北人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怪癖。 怪癖是什么？ 特别越冷的时候，他越喜欢吃冻的东西。对，还喜欢冬泳。还喜欢这个冬补， 对啊， 什么都是就是跟冬天相结合， 很有意思。 是的，但是其实不光是东北，全世界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就有那种迷之向往冬天还要去户外的， 一年四季就冬天可以感受到雪的美好。 是啊， 对不对？今天呢，带着我们一起感受冬天雪的美好的这位朋友呢，他可是我觉得在祖国大地这块啊，方方面面他相当熟了。 那真的是活的 GPS， 是吧？ 嗯， 我们邀请到了初春网的掌门人 CEO 张波，欢迎， 欢迎波波哥。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波波啊，好久没来了， 好久没来了， 非常的忙。 嗯， 做完我们这张节目呢，马上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开，带大家一起去玩耍， 真的， 是不是？ 嗯， 非常的辛苦啊。哦，其实说到冬季旅游，作为初春网的这个规划或者行程当中，一定有自己的规划哈。那比如说道道和准子带着大家打电话说，波儿，我们想跟大家出去冬天玩一玩，你肯定有自己的推荐，给我们扔几个出来，让我们想想选择一下。 其实刚才咱说了啊，就是只有说是冬天，其实在咱中国这个地盘上，冬天有些地方它还不太现实，见不到雪。 哦， 对吧？ 对，比如说三亚。 对对对对。啊，你像那种的地方，相对来说一年想见一次雪，我觉得是确实是有点困难。 黑呢， 对对对对，也只能说是在我们部分区域吧啊，甚至包括你像北京，我们这一大冬天都已经过了一多半了， 对 吧？这个雪还不知道在哪儿飘着呢。 真的是，我这个气温虽然说降下来了，可是没有雪呀。 对， 每天都是晴空万里。 所以说嘛，还是东北靠谱哈。 东北，东三省， 对， 东三省就是该降雪的时候，哎呀， 比去年能来的稍稍晚了一些。 有没有你想象中道哈、哦、就东三省冬天不下雪的时候？没有吧？ 很少 很少 很少很少，就是最少最少得有那么两三场、 嗯、 对，今年下的更早，十月份就下雪了。 说到下雪、嗯，自然而然会想到雪乡， 嗯， 而且波波对雪乡也很了解、 嗯、 也带着听众自己去玩过几次。 哎、 嗯，雪乡地理位置道你去过雪乡？ 我都没去过雪乡， 东北的姑娘都没去过雪乡、 哦、就是他们家门口的一般都不屑去、哦、 是因为太熟悉 吗？ 我们一推门就是两米厚的雪 那 是不可能的。 对 雪乡、哦，现在去它是个什么样吗？是大红灯笼高高挂，雪堆满了各个屋顶，洁白一片，是这感觉吗？ 你这我得分开跟你说啊、哦、大红灯笼高挂，它一年四季都是这样， 是不是？ 对、嗯、就是这个雪地你推开门就是雪，它只有冬季， 冬季是， 对对对、 嗯、 啊，而且就是说之前一段时间也确实是今年的雪下的比较偏少一些、 嗯、 但是前几天吧，整个这个东北的雪乡又才下了一场雪， 补量、 嗯、 对，直接把那个量就给补足够了、 嗯、 啊，那它关键是他下了雪之后，他一年想要化雪到四月底五月份了， 好长的， 对，好长的， 一个多季度大概的。 对 对对， 他不像说是，就比如像前几天我们看了一个，就是在西藏那边的、 啊、 拉萨那边下了一场雪、 啊， 但是到了下午那个， 他存不住那个雪， 就不存 就泥泞了，化 日光之城嘛、嗯，那没办法， 对呀， 对吧？ 啊， 所以说是整个就是说我们只能说，哎，比如像雪乡这种地方， 嗯、 说白了，它冷吧，它零下哎二三十度、啊， 保鲜啊， 对， 保鲜真的是保 鲜，啊、对对对，它可以一直持续，一直持续到春节以后，甚至说是再往后持续一段时间都是没有问题，它那个厚度都没有问题。 哎呀，对于雪有向往的朋友，去雪乡绝对没跑。 我跟你说，就是我回家那年冬天，我过了两个冬回家、嗯，就是到什么程度、 哦？ 因为东北那个天儿也特别好，不下雪的时候，蓝天白云，光照特别的足、 嗯， 只要你一出门，你那眼睛真的是睁不开，晃眼，那个雪面反射出来的那个光太亮了。整个大马路如果没有铲雪车的话，就是大型溜冰现场。 溜冰事故现场， 其实 溜冰事故现场， 各种溜冰的， 对，打出溜滑， 人去溜冰的，汽车溜冰的， 哦、对 对吧？这个属于正常现象在。 波波提醒一下、如果去沈阳开车的话得注意一下，是不是？ 开车的话是 换雪地胎， 雪地胎是必须的、 嗯、 如果没有很好的驾驶基础的话就不建议开了、 哦、 对 对，就是为什么，就是确确实实有很多 走着摔吧，轻点， 对 对，走走 因为在那边它稍微剐蹭属于常规 常、 嗯、 对，就比如我走路我蹭住你了，我刹不住，那没有办法， 是 对吧？所以说他们一般情况就是冬季撞完就是 撞了就撞了吧， 就 大型碰碰车 基本上剐蹭了之后、 嗯、 然后到了来年之后再去修车。 哦，对 对, 对，因为为什么，那避免不了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说是就干脆就是哎，索性我一次性的处理吧。 对 对 对吧， 就是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减少一些过年啊、或者那个情绪上的一个打折的话， 没必要， 就安全为主。 大家以后出门拎个纸壳子，遇到下坡的时候直接滑下去。 对 对对对对 对, 对， 雪乡、有在带过的去玩过的朋友当中，波波有没有南方的朋友？有吗？基本都是北方朋友。 北方的占一部分，南方的更疯狂一些、去的。 真的吗？ 对对 对, 对， 南方朋友去雪乡，那不 因为多少？ 郭总用了疯狂这两个字。 对、 对，你比如像广州那边的， 从来没见过， 对吧？他们宁可就比如像我们去海南是一样，我们花上一两万，对吧？去一趟海南，他是到东北这边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一个人可能基本上消费在人均一万五到两万。 哇， 这么贵呢？ 对对对 对, 对， 这可以了吧？这个标， 啊、这个标准太高了， 是不是？ 主要是把这个机票占了、占了一部分这个元素，对，它相差了四千公里， 对 对吧？所以说这个大吊脚来说，相对来说确实是有一点这个距离的一个 大头， 对，机票占了一大部分， 那也愿意来。 然后剩下 的 对，剩下它另外的一部分的话，你比如像东南亚国家的一些人来说，他们也都喜欢这种地方，因为他根本不可能看到有雪， 对 对吧？所以说他们就说，哎，我就是去雪乡看雪，像我们去海南看海是一样道理， 是的， 对吧？而你相对在咱们北方来说吧，多少吧，冬天还能见到一点雪， 是的， 对吧？所以说这个虚 反差没那么大， 反差没那么大， 对对，反差不是说、哎，我见到雪了这么疯狂，对吧？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是就是很理性的，但是说是你见到像雪乡那样的一个阵容的，像那样厚度的一雪， 还是不一样的。 对，严格的说是不单单只有雪乡吧，比如像东三省的好多一些地方，比如 度假村都有， 对对对，就是 不光是度假村，所有地方 就是 都是一样的。 你说它的雪吧，比如到了道道家，对吧？家门口确实是 对 吧，也是一个非常厚的一个地方、 嗯、 只不过说雪乡是在整个一个、嗯、就大家可能是游牧功能更成熟一些的 对吧、啊、 其实呢、嗯、东北吸引人的部分除了有雪那方方面面太多了， 对， 到了雪乡波波怎么展开行程，那钱花的得值得，南方的朋友怎么分开这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是你滑雪的话， 嗯 嗯， 就是首先这个项目来说，我不建议在雪乡里边去滑， 嗯， 对吧？这是一个，因为它旁边就是亚布力滑雪场， 哦， 对吧？你，对对对对，它相对来说更专业一些。那么第二一个呢，然后我其实像他们有好多一些坐这个雪地摩托车的，对吧？哈， 雪地摩托， 对对对，直接就是跑到那个大秃顶山上面去。啊， 哎，你前面这山的命名还挺奇特的， 对对对对， 大秃顶山 啊， 是东北都是这种各种各样 的，什么二郎河， 辽宁本溪 二道河什么玩意儿，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嗯，所以说是就是说他就是说，我觉得说大家滑雪的项目完全可以不用去选择在我们的雪乡里边去滑，对吧？而且像在我们北京周边，还是甚至张家口也有很好的滑雪场， 是的，这公里相当棒。 所以说是这是一个建议。那么第二一点呢，然后说就比如说是看。看这个就是比如像那个雪地的这个蘑菇，雪蘑菇、 啊、 雪蘑菇 物产， 嗯，不是当地特产 是吗？ 对，雪蘑菇不是蘑菇， 对，它是长得像蘑菇，但是它不是长出来的， 它是什么？ 它是下雪下出来的， 对，下雪把房子一盖 啊，是的，那个、 对，然后它整个就是个大蘑菇， 房子一盖，这是一个 啊, 一个 啊，但是更像的是它，尤其是那个院里面有那种小木头， 更形象， 木头上面落上那层雪特别圆，又没人动， 形象的 木头桩子， 对对 对 对， 住过平房的朋友一定有这个体验，劈绊子的时候得有一个大的木头墩儿， 对对对对对、 嗯、对， 所以说上面落出来之后，有些院里面有好多那个树根吧，算是、 啊、对， 然后上面正好说是杵着，然后都在院里边杵着，然后一片、 嗯、 拍出来很好看、 啊、对对对，所以说这叫说是、嗯、也就是在雪乡他之前拍过一个，就是说所谓的有一个这个地方，就是大家也需要单独花门票的哈， 是吗？ 就是梦幻家园、 哦、梦幻家， 对对对， 好像一个游戏的名字呀， 对对对， 梦幻家就是光头强的家、 哦、 他冬天的 光头强的家就是典型的东北式， 是 吧？ 是 对对对对对， 太梦幻了，对，太梦幻了。 所以说是梦幻家园，尤其是它主要还是我觉得是晚上的时候，大家因为现在它有观景台，其实你完全不需要就买这个票进去， 不需要， 就是你站在它后边有一条道、 嗯、 那个道上面有一个观景台、 嗯、 然后晚上的时候甚至大家大部分人都会去选择去看二人转， 哦、 嗯、 当地的非常好的， 对对对对、 嗯、 然后呢你趁这个是我其实我有时候拍这个，很多人问我是你为什么拍的时候连个人头都看不见、 嗯、 就是大家都在看二人转，然后我就跑上去拍去了， 就找一个时间差， 对对对，打一个时间差、 嗯、 那么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好很多， 对， 那么这是来主要去玩，当然还有是一些什么马拉爬犁，对吧？哈， 嗯， 就是我建议大家做马拉爬犁，而不要去做那个什么有狗拉爬犁、 哦， 对吧？ 为什么呢？ 就看着很可怜的啊， 哦、 就是几条狗， 小狗、哦， 就是那个什么，反正那个名字我也叫不上来， 好 像 不 咬人的， 什么 对对， 都肯定狗的数量不够，拉不动。 因为马比较大，人高马大， 对 啊、 嗯，所以说我是这样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去这样。 嗯、 当然，在东北这样的地方，马拉爬犁这样的地方，并不是说很少，它会有很多地方都有、 嗯、 对吧、 嗯、 然后就是在大家在从比如从哈尔滨过去的话、 嗯、 然后说你走在这个半道上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景区啊，是雪谷画廊， 雪谷画廊、 嗯、 对对对对，它是雪谷，因为有两个就是大家比较容易搞混的，一个是冰雪画廊、 哦、 一个是雪谷、 哦、 那么说是 两个画廊， 对对对，就是说大家可以走上一小段，不需要说是我来回去穿越七八个小时、嗯、对吧？啊， 太 就是它是比较辛苦的，对吧、 嗯、 所以说是你就是买一个门票吧，也没多少钱、 嗯、 对吧，一二百块钱吧、 嗯、 这算是比较便宜的门票吧、 嗯、 就是雪乡的门票也不是特别贵，也是一百出头吧，120块钱左右、 嗯、 对吧，所以说是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到这个里边去穿一下，因为这个里边是纯自然的风景、 哦、 而且就是说它有一条就是工人给你专门清理出来一条小道， 嗯 啊，然后你就只要捋着那个道走，千万不要说是你 一定能到达光头强的 家，你别看着你对对对 对 你千万不要看着说是旁边有一个那个什么有，哎，这雪挺好的，你想往里边走 不行是吗？ 你一走有可能有迷路、 哦、 这算 单说、 哦、 那你一下去人不知道你下去了、 哦、 就是那个雪特别的深，它深的说 对 没了 扑就看不着你了， 好吓人的。 对啊， 也许底下就是挺深的一个地方， 两米吧，差不多。 它就是有上个一两米深，但是说是你下去，你你上也上不来啊。 安全一定得注意。 对啊， 大家别撒欢的时候呢，不走寻常路，那就你就回不来了。 对，你说我跳下去，是你跳下去了，但是你要爬上来的话，就是挺费劲的。 是的， 那雪太深了， 还挺危险。 所以说，就是类似于像这种的地方，就是因为人家都有明确的提示，就不建议大家这样你到这个里边去玩去。所以说是这样子的地方，我觉得说是大家尽可能避免。对吧， 画廊是很美。 对对对 对， 你得小心， 你得跟着这个领队啊，到时候要不然找不好找。 对 对， 你尤其是就按照人家有清理出来一条道，你就按照那些人踩过的那条道你走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你走一圈下来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一个多小时，对吧。 我想问一下，周驼一直也没去过东北。周驼一直想让我问你，因为今天周驼有点生病，在家休息。他是这么说的，就是一月份，大概一月中旬到一月下旬，快经过年了，雪乡的温度到底多少度？他不知道，他问一下，他能承受吗？他年纪 能，绝对能承受。 不，大概 他的温度是基本上说在零下20到零下37-38度左右。 二十是最高温度。 二十就相对来说是已经比较偏高了。 到有没有？ 其实零下37-38度这个是出现在夜里面。 对 对 对，就是你可能是在室内。对吧，而室内的温度是零上26-27度， 它的温差的60度呢，50度， 那差不多吧， 50度60度，这个属于正常现象。 对，平时如果要是到一月中旬到二月底，这是应该东北最冷的时候。然后呢，平常的温度大概在10几度，中午最热的时候零下10几度。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基本上到了上午和下午快乐太阳快落山就是20多度，到夜里的时候就是零下30多度。 那出去玩的体感的感觉，就大家能承受得了。 体感的承受力度，其实我觉得在雪上去走还挺热乎的，只要不刮风，尤其是像他这一带的时候， 只要不刮风， 没有风，零下30度和零下20度的区别不大。就是说你的感觉体感是一样的，但是一刮风可能是不好说。 这风刮的你就感觉到了吧？这种 对呀、对呀、 哎，那风一刮零下11度， 太 冷了。 这个风刮上来之后，其实远远我们体感的温度，说白了， 下降， 何止是零下11度，比零下14-15度的时候有时候还要冷， 那就明白 对吧？ 反正是你捂过严实了， 一定要穿抗 风的衣服。对对对对对， 而且头、脖子、手一定要包好，脚也是最重要的脚。 那个眼睛是最好的，戴个眼镜， 是 戴个这个，对对对，因为有很多就是真的是你看了到处一片都是白的，对吧？而且它光如果是天气特别晴的话， 真的是看不见。 然后你看上一会儿回来之后，你眼睛你回到屋里边，你觉得看什么都不得劲儿， 是不是又掉雪里去了？老总又掉雪。说到雪乡，除了雪这个大自然环境里头，那东北的美食，很多人是想要去感受。我觉得我一提到东北的美食，那真的是 第一个反应过来是小鸡炖蘑菇，是吗？ 就是感觉这香的不得了，哪道菜那都是量大味美。绝对棒！那到东北姑娘， 对啊， 你说波波也是做旅行的朋友， 对呀、 你最爱吃东北哪道菜？道道也有自己最喜欢的。你觉得这些年这些带大家去，大家对哪道菜那是情有独钟，还是每一道就交口称赞？ 那直接说出来就是酸菜啊， 酸菜、杀猪菜是吧？ 对，杀猪菜啊， 杀猪菜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东北的一个菜系了。对，以前还没有这样，以前都是比如说 杀猪菜 只是一道菜， 就是 对， 何止是 血肠算杀猪菜？ 最早先的时候，人家杀猪菜应该是。直接杀了一头猪， 整猪， 整猪 犒赏大家， 对对，是 大事儿什么的那种， 对，对对对，是这样来吃的。所谓 杀猪菜是一个泛指，它不是一道菜， 当然， 对对对对， 一桌子， 一桌子。现在这个杀猪菜，我这次回家嘛，就十月份一看，我们那个小城市，天天就是那杀猪菜馆林立。就是什么什么杀猪菜，什么什么杀猪菜，这一个饭馆全部都是杀猪菜，没有其他的菜 系列了。那杀猪菜应该是雪乡必须要体会的一个系列菜，对吧？ 这是一个，就是说你要是能赶上合适的话，当然是赶不上的话，就到正常的这个饭店里面它都有。 哎，老百姓是可以在雪乡在他们家里吃他们当地自家的菜，是不是有这个说法？ 现在呢，其实说它雪乡有好多吧，就是说是比如像它有大会堂 啊，大会堂， 对，就是所谓的大会堂，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食堂，对吧？那么这个大的这个食堂里面，它就说是有自助餐的，也有你可以单点菜的。那个菜因为也是确实做了规范，它整个也都是明码标价的。 好的， 对， 价格怎么样？雪乡老说价格贵，怎么样？ 它是 会有一些乱象， 它是 价格贵是相对而言的，就是说它贵属一个是在景区里边，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物资运输上去是非常困难的。 对，你大家要考虑这一点 啊，因为你要知道你自己，你说咱自己坐车过去这是没问题，但是当地你一天要承载2万人的吃饭 啊，是， 对吧？ 食材， 而那一个村子一共就那么点人， 对对对， 那你说多恐怖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 对吧？ 我得杀多少头猪？那不可能的， 是的， 对。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就是相对来说是显得这个物价比较偏贵，但是也并不像大家传说中那样 的，正常是可以的。 对对，正常是，我觉得景区里边的话略微贵一些，有比如你到山顶， 有情可原。 对，你到了山顶喝一杯水10块钱，你肯定可以接受， 可以可以， 对不对？ 对， 所以说你要这样的理解的话，他肯定可以接受的。 行， 对， 就是比如说我跟道道还有周驼，咱仨去了，道道是当地的朋友，他肯定有很多当地的这个老乡什么的。周驼和我想吃一顿地地道道，比如说农家的当地住的人做的饭，有这个机会吗？有， 是这样，就是也可以，但是相对来说机会比较偏少一些，在景区里边已经偏少了。 哦， 对， 景区里面就住家本身就少， 本身是以住宿为偏重一些，对吧？但是吃饭的地方有很多，有一条街叫雪运大街，雪运大街的两边全是那个饭店， 哎呀， 而且还挺好的。我觉得我每回去晚上，对，我每回 不用去老乡家里，就这些饭店你随便进， 吃点什么烧烤啊，什么锅包肉啦，什么，对，这是一定是具备的。对吧？ 对，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作为到东北去，你可能就是说需要去吃他们当地的菜嘛， 是， 对吧？ 当地那啤酒啊，那么冷的天，是放在室内的啊，肯定得放在室内。 放在室外你也喝不了啊， 常温的，得喝常温的吧？ 常温的都是冻了。 那个一般我们只能选择喝常温的酒。 常温的酒， 对，如果放在那个不是我们不是喝常温的酒， 我们喝冰镇的酒， 喝在室内的酒就行。 对，因为 放在室外不行， 常温的不太现实了。常温的就是大家一问，都拿的是常温的，是常温的比冰镇的还凉。 是的，是的， 对吧？ 反正好多梗嘛哈。 对， 其实作为雪乡来说的话，自然环境是一流的，虽然冷一点，但是空气通透，像民风还算淳朴，我觉得挺淳朴的，对吧？ 对，其实我是觉得作为一个东北人啊，就是除了雪乡之外，你要是想感受这种大自然，你可以去东北随便任何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 对， 越往北的地方，其实这种雪乡就雪更厚，因为越靠北嘛， 对，越冷， 对， 越冷。所以说你能体会到的这种就是像大兴安岭林区啊，各个城市，尤其如果你要选择冬季自驾，当然咱们还是走这个高速啊，对，你就可以看到两边的那个景色完全不一样，一片白茫茫的，你随便找一个服务区都可以感受到这样， 而且可以去，很简单嘛，从哈尔滨你开车到雪乡的距离时间和从哈尔滨到伊春的时间是一样的。 哦，伊春，对， 伊春也是个很好的 城市，对，伊春也是作为一个小兴安岭的这个一个户外运动基地， 对， 也很全面。 对，而且你比如想你想看雾凇库尔滨水库， 啊，对对， 可以雾凇， 对 吧？大平台那边的，然后去这个什么火山岩地质公园，对吧？ 好多， 五大连池也可以。现在五大连池的冬季，你还可以看火山冬季的地貌是什么？ 是的，是的。 然后再往北到黑河，到我的家乡就可以了，感受整个欧式建筑。 哎呀， 欧式建筑就是冬天。我们那个城市毫不夸张的说，冬天下了雪就跟欧洲的是一样的，对， 对， 然后坐个气垫船还可以过境到对岸去感受异国风光，就真的到了国外， 是的， 然后再回来。 你看， 然后就沿着松花江再到哈尔滨。 是的，其实东北的消费的水平大家不用担心，非常的亲切亲民， 是 量大味足， 绝对的， 而且民风非常淳朴， 嗯， 把你当朋友了，那你什么钱都不用花。 对，老弟， 真的， 来 一天五顿。 还一天五顿， 非常热情哈。 对， 上半段我们体会雪乡，下半段还有一个地方，有现在最近一首歌很火嘛，沙漠骆驼，说抄袭 的，沙漠骆驼 抄袭归抄袭， 说 但是说是抄袭的，旋律什么对吧？但是在沙漠里的冬天是什么样的？有一个地方可以推荐，离咱们远不远？不远， 不远， 也不远吧？ 不远， 到底什么地方？那边酒店建的相当有派气， 哦， 有气派。 是的，是的，哎，沙漠里面会下雪吗？ 对呀，带着这么多的疑 问 啊，黄和白一 mix 是什么颜色？ 哎，对。 下面在我们的出生网的张波波波呢，还会有很多关于这个月份去浏览我国大好河山冬季的打开方式啊。 对， 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下面我们跟出生网的波波一起畅游美丽的冬天。 好的，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这个留恋在祖国的大好河山冬季的景色当中。说到冬天呢，我觉得咱仨都是北方人哈，波波山西是不是？ 对，没错， 这是东北的 啊，你是 山 东 的，地地道道的北方人。 是啊，是啊，是啊。 说到北方，一年四季分明。我这个人虽然觉得冬天很冷，但是如果你要是一年四季都是夏天的话，人待不惯。我喜欢四季分明的城市，别太冷就行了。但是如果到了东三省的话，你要适应那里的温度和感觉，那也是另外一番气质了。 当然了， 说到沙漠的部分，从小到大没去过沙漠，一次没去过沙漠。道有没有去过沙漠？ 我还真去过一次， 去过一次沙漠。 对， 几岁的时候？是做 就很大的时候啊， 很大的。 对啊， 哦， 我记得上次好像就是跟波波哥一起去的， 去的沙漠， 去的是， 对，但是 也是内蒙古范围之内。 对，嗯。 这次我们要说到沙漠的一个景点的话，是在具体哪个位置？冬天是吗？ 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境内。 哦， 哎呀，鄂尔多斯产羊毛的地方， 羊绒 啊，羊绒，对，羊绒， 对，没错。 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这个可以去感受的。 这个景区的名字是，应该说是严格的说是叫库布齐沙漠， 对， 其中之一部分，叫响沙湾， 响沙湾， 对， 啊，看到了好多的图片， 对， 拍的呀，应该你自己拍的， 对，没错， 靠谱了， 是的，这个响沙湾我觉得也是波波哥的心头大爱。 是的是的，很多朋友去感受过。 是的，很多朋友也都是去感受过哈。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一个一站式体验式酒店度假区， 这么形容可以吗？是个度假村似的。 没问题， 是吧？ 一站式，而且还一个价格全含的。 哎呦， 一价全含， 克拉麦。 对呀， 沙漠里的克拉麦。 说到沙漠呀，我们想到有沙漠的酒店，非洲有沙漠的帐篷， 对 啊，沙漠那些服务体系。响沙湾是个什么样风格的度假酒店那块？ 第一个吧，就是响沙湾它自己啊，就说是有内蒙古的风情，这是其中之一。 内蒙古， 对，因为它毕竟是处在内蒙古的一个中部的这样一个 区 域 嘛。 对，然后第二一点呢，然后说是它除了这个之外，它和我觉得它用我形容它的话，是在全世界来说，这个沙漠是属于比较豪华的一个沙漠。 豪华的 沙漠， 沙漠也有豪华的。 对呀， 对，因为可能 很多一些朋友认为沙漠都是苦哈哈那样子的。 对啊， 这边沙漠有很多绿植。 对，这边我们有很多的仙人掌、仙球， 还有水，还有游泳池，是这意思吗？ 对，没错，游泳池是有的。 那这个水是 从哪儿掉过来的？沙漠中间还有水，水是他们自己从地下开发出来的。 哎呦， 妈呀！ 哎呦， 哎呀！那仙人掌那边，哎，我的水分好像被抽干了。对， 所以说就是作为这个沙漠来说，为什么我形容它为好？它的整个一个是，从玩的休闲旅游的角度来说是非常不错。当然穿越吧，就是你说你想过苦哈日子没问题，当地的人会，对，会带着你。 我就想过苦日子。 对， 我就想骑个骆驼。 可以带着你去整个穿越上这个三天两天的啊，这个都 在沙漠里走的。 对对对，因为库布齐也算是我国内的应该是第七大沙漠吧。 那这三天两天是不是见不到人啊？就真的是一望无际。 就是你一直在穿沙子吗？ 哎呦， 真的是沙漠骆驼了 啊！ 骆驼陪我。什么魑魅魍魉妖魔， 但是上次我记得去这个沙漠，我忘了是不是库布齐了。爬一个小沙丘都够费劲的了，别说穿越沙漠了。 有沙丘的 上次你 团建工作吗？ 有 团建。 对对对对，就是上次因为你去的是在赤峰境内的，它属于沙地。 对 它那个沙子其实是有点湿。 对， 然后呢，这个然后我就爬的时候看见远处来了一个驼队，哎呀，给我羡慕的，我说我也想骑个骆驼，太累了。就是你看骆驼走的可轻松了呢。 对，哎，那边库布齐有没有体验骆驼这个项目？没有。 我这么说吧，整个这个沙漠里边，它一共分了三个岛。 哎呦， 四个岛，四个岛， 还有岛呢。 对，就是它是 沙岛， 沙岛。对，它不是像我们是海岛， 沙岛 对吧？它是沙岛。它一个是浮沙岛，一个是连沙岛，一个是仙沙岛，一个是月沙岛。 哎呀， 一共四个。岛 四个岛 啊，然后每一个岛上的项目都不太一样，比较雷同的是连沙岛和浮沙岛，因为它都是以接待旅游住宿为主 啊，住在这儿， 对，住在这个地方，然后当然说里边还有一些项目吧，就是待会儿单说。然后作为说它其余的两个岛，一个仙沙岛，一个月沙岛，仙沙岛上面全是体验性项目，大概有20多项， 20多个体验性项目， 对， 玩转沙漠是这意思吗？ 对，就是说 一个沙漠的20多种 沙漠的越野车，沙漠里边的整个一系列的就是这个体验式的，比如沙漠骆驼 啊，真的有， 真的有 沙漠骆驼 骑行嘛？ 它的整个骆驼数量在整个我们国内还是比较占的比较比重还是比较大。 可以骑着骆驼走， 对对对，可以，一定是可以去体验， 有向导带着咱们， 对对对，他是专门的有驼队有专门的驼队，然后你可以比如从 他是 先 几天是沉浸式的体验是吗？还是 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去体验，你可以选择两天，可以选择三天，可以选择四天，这个根据您自己的需求时间来定。 四天穿越， 对，就是说是完全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来去玩，对吧？那么作为整个他这个一个沙漠，整个一个这是作为仙沙岛的其中之一，这是20来个项目里边，对吧？然后还有包括你，包括它的一些什么秋千了，还有包括什么都有。然后在冬季的话，相对来说是这个项目相对来说是都大部分都可以体验，除非你赶到特殊的下雪，对吧？ 如果就是沙漠嘛，下雪了之后，那沙漠里是什么感觉？没 就是说，你如果一般情况下就是大家不容易碰到沙漠里面下雪的时候， 对 吧？就是甚至包括很多一些这种特别爱好去穿沙的这些也不一定碰见，对。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就说是你不用刻意去碰，只要一到冬天，它自己会有人造雪出来， 还有人造雪， 它造了滑雪场出来，沙漠里边的滑雪场。 哎呀， 所以说是 方方面面。 对，就是滑雪这个项目，就是虽然不能说是像，高级 天然雪场那种的， 对，天然雪场或者说是很多一些专业雪场去比较，但是至少沙漠里边的雪，这还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一个东西，对吧？又是能玩沙子，还能玩雪，对吧？当然，这是说作为它的一些体验项目里边的其中之第二块，对吧？还有另外一些呢，就比如说是还有一些观赏类的项目，观赏类的项目当然说就是在月沙岛为主， 月沙岛， 对。但是户外的整个这个泳池呢，它夏天的时候是开放，但冬季的时候是不限时。 夏天有泳池， 对，那个水特别的清， 对，看那照片拍的非常漂亮。 就是你正常情况随便拿一个这个航拍的，因为那边的话基本上每天晚上你睡在他那个酒店里面，打开窗户的阳台外面就可以看星星 对对对，环境一流， 对对，环境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就是它的整个酒店里面，你不管说是什么，酒吧、咖啡吧 都有， 什么茶屋，还包括瑜伽室、游泳池， 度假村的。 对对对，然后这一些项目全部都在它一个价格全部包含在内， 挺好挺好。 对对对，而且用餐包括酒水饮料全部都是在这个价格之内包含， 免费。 对对， 不限量。 对对，不限量。 啊，这真的适合团建，我觉得 对， 就大家去 无限量， 无限量的， 对， 酒水真无限量啊， 无限量。 我觉得这个团建， 而且酒水还分各种鸡尾酒，还包括 鸡尾酒 各种的，就是因为它有调酒师专门给你调的酒，然后还包括这个你的各种红酒、白酒， 真的都在这个价格， 全部都在这个价格。 它其实我觉得还是包罗的很细致的哈。 我觉得它这个一价全包是真正意义上的 一 价 全 包， 对， 就是酒水不限量，能做到这一点的很不容易。 是的， 也就是说你想入住到这个联沙酒店，那么也就是说你是还能够享受所有的一些项目的，就是不用排队的这样一个贵宾待遇，对吧？就是比如说如果到夏季的话，但是冬季的话可能说是滑雪的这些项目哈，比较偏重一点，啊，然后就是夏天的话骑骆驼，哎，可能有很多的一些游客只是为了纯玩，就是对吧？啊，就玩一下，不在这边去住，那么他可能就需要人就比较多。但是作为这个酒店只能接待400到600人， 哦， 那么只有这些人可以去享受到说是哎我不用排队的这个去， 因为你住在这儿 体验项目， 所以 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 pass 卡嘛，我就有优先权啊。 而且他天天晚上放烟花，天天晚上篝火， 天天晚上放烟花， 天天晚上篝火晚会。 哎呦， 哇，他的烟花这个量也够足的，天天晚上放， 对，天天晚上放。 波波、周陀、周准，我们 这个 就是说 是不以盈利为目的嘛？ 就是说我发的图片当中，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 每天放 这个篝火晚会是不是我们得要一定的人数量？其实是酒店来搞的活动。 哦， 啊，酒店就会把就是我具备这个功能，然后您可以去，对吧？去你就是参加就可以了，对吧？他的篝火不像那边只是点了一堆火，对，不需要单独花钱的。他 这就跟迪士尼 每天晚上放花 是一样的一个道理。而且就是包括他每天晚上自由自在会的表演， 烟花场 都表演 了， 对 对 啊， 有固定客户。 而且就是说，所以说是就是他的项目，我只是说了一部分，而且还有很多什么自行车，对吧？都是免费去 体验项目， 对，体验的那种。 我想问有没有花钱的里头？ 你 瑜伽按摩要花钱吗？ 还有花钱的项目吗？一价 在里边你想花钱花不出去。 哦，了解了，那就太亲切了， 那太好了，你就随便体验吧。 对，但是你想要的比如各种餐饮啊，比如中餐猛餐，还有包括西餐，然后全部都有，而且全部都免费。 是自助吗？ 是自助的 哦， 而且火锅呀，你比如像你们那边什么涮羊肉了，你踏实吃吧，放心吃。 这么好的便利条件，大家一定不要浪费， 一定不要浪费， 一定不要， 对对对对， 喝的时候吃的时候一定不要铺张浪费，带着一个 是的 那样的， 咱们要平和， 啊，真的是， 就是人家给提供这样的一个条件，对，不容易。虽然说是一价全含，但是那些东西也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大家不要说浪费，浪费粮食又醉的，好吧？ 对的，去哪都是一样的。 是 好的环境，我们需要好的开发，开发好了，咱们去游览，要好好的保护，让它尽量的循环， 没错， 别到了咱们这儿崩没了，后代去不了了，没。 哎， 对对对 对吧？ 对，还是要造福子孙后代， 对。 最核心的是这个酒店，它正好是建在这个沙漠中间，然后你拿航拍的那个拍下来之后，然后整个灯光它会全部打开的晚上，然后是特别特别的漂亮，就跟沙漠上有一朵雪莲花是一样道理。 我的天哪，是个一个莲花状的酒店。 对对对对对， 很漂亮。 而且由于下雪之后的话，它还是另外的一个概念。但是这种下雪可能 雪莲， 雪莲。哎呀 我这刚打完吊瓶进来，你看我这个 手，你看啊，这一刚打完吊瓶，一听到连这个字儿就想起，哎呀， 不是想修连 啊，不想修连啊， 没有，消炎针还真是管用， 嗯， 就选这个莲花啊， 嗯， 莲花， 莲花是你最喜欢的，最喜欢爱莲说吗？ 哎，真是那个莲花是有寓意的。莲花朵朵开，那是浪花朵， 那是浪花， 浪花朵朵。 在这个沙漠里有个莲花状的酒店，横亘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 是 那些大江啊，平行器拍下来，那是祖国的骄傲吧？ 那绝对的， 对对对， 巨大的莲花，你想想 是不是？ 而且是在世界上，这是独 对 唯独的一个沙漠里面的莲花形状 的 酒店， 我觉得是这个特别吸引大家去感受，看一看嘛，对不对？ 然后国外说我们造个月景。 是吧？ 是莲花， 洛阳那 边啊，对，洛阳那边说我们造个牡丹的， 是吧？ 对，你像很多一些，比如带着小朋友去的，还有 对，还有亲子， 对，还可以去玩一些这个沙雕 啊，对对， 因为这里边唯独不缺的是沙子， 对 啊， 小朋友喜欢沙子， 小朋友喜欢玩沙子，这个项目 可以玩一天，那个沙子 基本上 去玩沙子去吧， 去， 爸爸太热， 没，基本上像小朋友在那个地方，你要说你就彻底打上住两个晚上， 哦，两个晚上。 如果说住一个晚上的话，你们小朋友肯定是临走的时候， 练 哭着喊着，然后不走。 我那个沙雕还没堆起来呢。 就连 就连冬季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现象， 是吧？ 对，就是杀小朋友哭着哭着不走，他喜欢。当然是沙雕、沙画，这是其中之也是 一种项目嘛。 嗯、 游泳的项目就是冬天室内的游泳还 也可以 正常开放， 温度大概多少？ 室内的温度是应该达到26度， 没问题 啊。这个是温度是没有问题的，大家不用质疑，对吧？当然户外可能，只要有雪的地方，它的温度就不会高。 对对对， 对吧？啊，所以说是就是大家去体验这，就是到这个地方的话，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亲子玩的一些项目嘛，比如我看星空，啊，然后就比如说他当地有那个是专门有那种专门看星空的这个项目， 哦，晚上那种看星空还有项目， 对啊，就是说他能够说是尽可能满足 的，让你哪个时间都非常的充实，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很重要， 这很重要 啊，所以说是很多人就是在那个地方，哎，我选择住了一晚上，哎，可能没过瘾。对吧？还想再住一个晚上，所以说就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值得大家能够去选择两三天的时间 到这儿 玩一下。 麻烦吗？到这个地方，像 北京出发650公里， 开车 从北京 还是坐 开车高速全程高速到景区门口， 开车就可以了。 天哪，太方便了！ 然后这是第一，然后第二种，然后其实像北京到鄂尔多斯和到包头的飞机 便宜， 冬季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贵，对吧？那么它的整个机票价格全价才800块钱， 是的，是的， 就是 全价800， 机票的全价是800块钱， 哇 啊！然后你就打上800块，平时的话有可能会买到300块，比高铁那个 是大家 不 是 没高铁、 也不是很远吧？600， 对对对对 对。 然后最靠谱的，大家周六日就可以去，为什么呀？你周五晚上，然后直接坐上一个卧铺，然后到了包头下车之后打一车120块钱，然后就到了。 这么方便， 方便的 天哪！ 早上就到了，就是你比如说你晚上走，然后早上睡一觉，卧铺上睡一觉是最好的。早上起来下了车之后打一车，然后直接到景区 ，OK， 是的， 好，然后一个周末就在景区待着了2天， 对，足够了， 对对。 第二天晚上再， 第二天晚上从那边，然后 对， 然后让酒店提前给酒店预约，然后约个车，然后直接给你送到车站，然后你直接，然后再 休息一下，方便。 对对对对对，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我说是第一个不耽误你的正常上班的时间，你就一个周六日，就算是一个周边游吧，啊，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这个地方来说是也是一个。在我看过来啊，就是我看过来，为什么有很多朋友问我你为什么推荐他，但是一问价格的时候他总觉得贵，我说是相对比较他便宜很多了，5星级的标准酒店，然后它的整个价格下来之后，一个人也就是说冬季的时候很便宜的，冬季像现在可能也就是在1300-1400块钱， 这可是一价全含啊，亲们， 对 对呀、啊。 所以说在5星的标准的话，一顿正餐的话也基本上在300块钱左右， 是的、其实我们会了解这个性价比之后呢，响沙湾妍妍这个地方剪一下，响沙湾一定是个非常好的选择。其实到了冬天我们出去玩啊，比如说滑雪这环要不得不提，因为2020年这一年呢是一个大年，离咱们很近的崇礼，那是相当受国际化的、 对啊，到时候2022年冬奥会一开的时候，这个地方就火了。 开完之后， 推荐呢？ 开完之后， 那边 崇礼这边的话，它就是主要有几个滑雪场，就是专业的、非专业的，也不能说非专业的， 都是滑雪场肯定是专业的， 就是一个是野雪的，一个是雪道的。我刚说错了哈。然后就是说，为什么说就是有它各个滑雪场是不一样的，级别也不一样。比如像太武和云顶这两个地方来说， 云顶听的比较多，太武听的少。 太武因为是刚刚建好的一个小镇，和崇礼小镇是同一个级别， 哇哦！ 那么太武滑雪场也是特别厉害的，就是将近有180条雪道左右。就是说 180条雪道， 对， 180条雪道，我的天哪！ 所以说，在他为什么说作为一个冬奥会的一个场地呢？也是一个全世界人要去看的，对吧？当然，作为他的整个就是太武小镇里边的，他的酒店的配套设施也基本上全部是按照5星级标准的，来去打造。 冬奥村， 对 对呀。 然后包括云顶也一样，然后像我们正常一般去的时候，大部分人会选择去的是万隆。 万隆。 对，万隆滑雪场， 万隆， 也就是在此之前，万隆还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滑雪场。雪道也非常的多，而且它的整个高级、中级，包括猫跳各种的选择， 猫跳， 对对对，对对，它有那种的，就是 猫跳是初级道是吗？ 就是不是，它是有一个滑雪的一个类型 啊，叫猫跳， 里边是猫跳，然后它是有一好多小台，然后你直接跳完这个台就下一个，跳完那个就下一个，对，这是一个滑雪。 这个猫跳这个环节属于这个有技术的还 是刚刚 有技术的，有技术的，这个我们就可以 啊。你以为毛条那么简单吗？ 就是啊。 如果换我的话，我只有说在万龙，我只有在初级道上晃一圈就可以了，中级道我就上不去。 我就是在滑雪场的咖啡厅上坐一圈就行，就可以了。 但是这里边有好多好多种的。种类就是酒店里面就是有好多种的风格的，有中式的，有西式的，有什么德式的、美式的，各种的啊。 你冬奥会世界各地的，像 欧洲的、 北欧的都得来啊。 没关系，朋友，你们就住美式的吧。 所以说，它每一个里边的酒店的配套设施里边，它基本上说是都有配，它不是说单一的一个酒店孤孤的站在那个地方，它是酒店群。对吧， 这个不错， 对对， 就是哪怕说我们就像我这不会滑雪的，我也不，我可能不想体验，但我可以去酒店参观一下呀， 对， 我可以去看一看， 没错， 对呀，我可以去这个咖啡馆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配套设施上玩一圈，欣赏一下美景也是可以的嘛，都是在山上。 对，其实这么去推的话，大家推论那饮食结构也非常的丰富， 对， 因为世界各国的运动员都会来嘛， 对， 人家配套， 你肯定要满足 德国方面，对吧， 大肘子 啊，美国方面，欧洲方面。 大香肠 是吧？ 对， 黑盒方面，大三 也不英国方面大黑暗 啊。然后其实作为他们的整个这个饮食，我觉得我们本地的这个就是作为这个 河北部分， 河北部分来说， 那就有很多选择。 那他的这个饮食本身也是非常不错的，比如像他的油面，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油面， 对吧？啊，就是大家给他叫个什么油面鱼， 流火一出来，流火一出来，那真的就基本把 什么洋芋擦擦之类的，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当地的美食也有很多，比如像什么什么铁锅焖面啊， 对 对吧？所以说是我觉得能选择的有很多，还包括牛羊肉类，因为它那边也是挨着紧邻的草原嘛， 对 吧？紧挨着和内蒙古大交界， 食材很好， 对对对对，而且就是作为它本身在它的旁边，比如像什么打铁树花，对吧？也是一个 玉县， 对对对对，就是离的虽然是有一点距离吧，100多公里的距离，但是我觉得也是值得一看的一个 民俗村， 对对对对对对，啊，而且就是说作为它那边还有一些古村落嘛，就是作为它整个玉县。 就什么剪纸艺术， 暖泉村， 对 对，暖泉古村什么剪纸，对，像这一系列，我觉得是，就是真的是 跟旅行切合的很紧密，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比如就是大家如果说真的选择的话，可以选择就我就住在张家口也非常非常的方便， 张家口， 对，张家口的市区，比如说宣化，对吧？宣化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嘛，然后早上起来过去的话，因为有可能的话，如果说一旦等到这个冬季的话，它可能比较。 人多吗？ 人多， 对，都去。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可能他的预定就有些困难。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张家口， 好， 也可以选择住在怀来。怀来的酒店，第一个它便宜，第二个它的还有温泉。 哦，还可以放松一下。 对，怀来这边的话，它因为距离那边的话，距离也就是在2个小时车程吧。 很近哈。 对对对对，而且现在不是马上从北京要开到那个张家口的这个高铁？ 对，马上就要开了， 马上就要开了， 看到微博分享了。 是的， 对对对对， 这开了之后就更方便了。 对，它很快的这个时间，就是在1个小时甚至在半个小时就可以 惊人， 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你早上走，然后下午就回来了， 太爽了，滑一天雪。 就是你发现没有，就是。它像特别像天津，之前北京去趟天津也不是很 对对对对对。 现在呢，20分钟， 对就可以到， 来回1个小时。 对呀， 所以说是还不如说我们从北京从南城坐到北城的坐地铁的时间长。 是的，是的， 对吧？ 所以说那个高铁的建设以及旅游的方方面面的配套，让我们的国人啊，在中国祖国大地穿梭的时候，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鲜体验。特别是对那些上了年岁的，比如50、60岁的叔叔阿姨们， 对， 他们会觉得，哎呀，以前他是想的不可能想到的事， 对， 现在实现了， 他节约了我们很多的时间。 对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说到这儿哈。 对， 因为后边还有节目呢。 哎呀， 赶紧冲了，不好意思啊。这个希望大家听完波波分享之后呢，这些地方真的可以去带着家人、朋友，甚至自己的公司去展现一下、感受一下。 是的，是的， 很有凝聚力的。你刚才说那沙丘翻不过去，是不是？ 对啊。 老总说一个，谁翻过沙丘，第二年发15个月的薪水。 马上，5秒翻过去了， 是不是？ 对，连滚带爬的， 对不对？希望大家的团队有凝聚力。然后不单单是去团建的方式哈， 人在一起叫聚会，心在一起叫团队。 好了，就这个意思哈。 对， 也希望大家在听完波波的分享之后呢， 可以去感受祖国冬天的美丽大好河山。 是的， 也谢谢波波哈， 谢谢波波哥， 谢谢大家。 今天挺冷的，我们这期节目是周四录的， 但是呢，我们是非常火热的一个节目。 是的，是的，希望各位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哈。 对， 也希望波波呢，2019年工作身体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是的，马上就要到新的一年了，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对，祝大家新年快乐。 是的， 有好身体才能去感受好的大自然哈。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见。 好，拜拜。 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你又试着了却试着体会游戏，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脸只是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京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 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你又试着了却试着体会游戏，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脸只是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京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 你又试着了却试着